如果你记得我上一次同大家开始分享，是讲到是一个是讲到奥秘的天国，就是而家呢一个教会的时期。我哋话由于以色列人唔接受耶稣基督，所以我哋呢啲外邦人得以可以信主，成为咗外邦人嘅时期，成为咗教会嘅时期。呢一个奥秘嘅天国呢一段咁嘅时间系非常之奥秘，系旧约冇提到。呢个系一段时间，我哋个王耶稣基督唔喺地上嚟到系真正坐喺度掌权，而系佢已经翻到去佢父嘅右手边。呢一个唔系外在嘅国度，呢个系我哋每个人心里内在嘅国度。呢个亦都系天国同埋人嘅国一齐进行嘅时候。耶稣基督喺马太福音十三章透过八个比喻嚟到讲出呢一段时间奥秘嘅天国会系点样样。耶稣基督喺度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十一节，佢会话：因为天国嘅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啊，呢度嘅你们就系所有接受耶稣基督嘅人，包括门徒，包括佢跟随耶稣基督嘅人，所有接受耶稣基督嘅人都能够明白天国嘅奥秘，但系唔接受嘅就唔能够明白。今日要同大家讲嘅系第一个比喻。是撒种的比喻，相信大家都是非常熟悉这个的比喻。这个比喻是很重要，在马可福音四章十三节，耶稣基督对门徒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么？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原来能够明白第一个比喻，会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所有其他七个比喻。其实若果每一个比喻我们能够反复地去读，反复地去思考的话，我们一定能够大有收获。今天刚才是读过经文，耶稣基督经文说他是从房子里走出来去海边坐下。啊，这个很精彩，有一个形意识，有一个代表性在里面。我们知道房子房屋是代表以色列， The House of Israel是以色列之家，他由以色列当中走出来去到海边，海是代表人，人山人海，海亦都是代表外邦人，他由以色列人当中走出来，走去外邦人那里，开始是讲讲关这个奥秘的天国。他用一个比喻是很多以色列人都认识的，是一个撒种的比喻。以色列人相信都见过农夫是撒种，亦都有可能当是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远远可以看到有个农夫在田里面在撒种。通常农夫是会孭着一个很大的袋，袋里面是装满了是种子。袋的上高是有个开口，他可以伸手入去拿一把的种子出来撒在田里面。跟住又行又撒第二把嘅种子，一路咁来回，直至到成个田都系充满咗种子为止。今日嘅经文系讲到有四种唔同嘅土壤。第一种系马太福音十三章四节所讲，话撒嘅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喺度巴勒斯坦有好多嘅田地，田地和田地的中间都有些叫做路旁，是被人行路经过。农夫和那些路经的人都会是由这些路旁经过，不会踩在入去的田地里面。这些路大概只有三尺那么阔。在马太福音十二章讲到安息日，耶稣基督去到经过了田地有好多嘅嗰啲门徒当时好肚饿，於是佢哋就呃咗啲蜜水嚟到食，俾法利赛人闹佢哋安息日係做工。相信佢哋当时所行嘅路就係呢个叫做路旁嘅地方。呢啲咁嘅路成日俾路人经过嚟到踩，可能啲泥土头头係好松嘅，踩下踩下点呀， 越踩就越实，越踩就越硬。相信农夫淋水嘅时候，亦都唔会淋喺路边嘅，唔会淋喺路旁。啊，我哋加州我哋就知啦吓，成日制水。啊，嗰啲农夫可能都唔会将啲水嘥咗淋喺路旁，所以嗰啲地又干又硬。嗰啲种子，若果撒种嘅时候要掘松啲泥，啲种子先至可以入去。啲地咁硬，点样可以入去呢？啲泥土入面。喺度路加福音八章五节系讲同一个比喻，话有一个撒种嘅出去撒种嘅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呢度讲得好清楚啊，比马太福音更加清楚。见到啊，呢啲种子唔单止系被人践踏，仲俾系飞鸟来吃尽了，唔能够进入泥土就俾啲雀仔担咗去。第二种嘅泥土喺马太福音十三章五至到六节，唯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呢度所讲嘅唔系话田地入面有石仔，农夫通常撒种之前都会清理田地入面有石仔，佢一定会攞走。呢度所讲嘅系巴勒斯坦嘅地势。原来巴勒斯坦嘅地好多地方你睇上嚟上高好似系土地，你试下掘下，掘少少啫，你就会发觉原来下低有石灰岩，一片石灰岩。如果你种种子落去嗰度就大件事啦。嗰啲石灰岩会躲住有水分喺上高，啲水唔会系唔见咗，所以系好好嘅发芽嘅地方，有水分有泥土。好快个种子就会发芽，一发芽就会飙，但系冇根嘅，嗰啲根唔能够系落到去下低泥入边，俾石头阻住咗。所以当太阳一出嚟一晒嘅时候，即刻就枯干咗。呢个系第二种嘅土地。第三种嘅土地系荆棘地，喺度马太福音十三章七节，话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其实荆棘比较好的翻译是野草。哇，你说什么田里面都有野草的吗？世界各地都有野草啦，是吧？不单止田里面有野草是正常的。我以前跟大家说，我是教热学的，在大学。热学第二个定律是很有意思。第二个定律说我们听，所有全世界越来越凌乱的，越来越乱的，热学的第二的理论。你说是不是全世界越来越乱呢？你不信的话，你叫你的园丁，你叫你的 gardener 不要来几个月，你走去你的 backyard 看看，是不是一片的美好的花草树木，还是全部都变成野草？我相信就是会全部都变成野草。变成野草之后，野草会遮住植物，使到佢哋系冇阳光，啲野草仲会系吸收咗水分，亦都会吸收咗营养，以致就好似经文所讲，挤住了，唔能够系结出果实。仲有第四种嘅土壤，呢种就系好嘅土壤。马太福音十三章八节话，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嗱，呢啲土地就係好松动，嗰啲种子可以係入到去泥土入面，下低又冇岩石，所以啲根係可以伸落去生长，又冇荆棘又冇野草同佢哋争取水分争取营养。所以点呀？所以有一百倍嘅果实，六十倍嘅果实，三十倍嘅果实。其实如果你同农夫倾偈嘅话，你问下佢乜嘢叫做好嘅收成，他会跟你讲七倍至八倍到啦。你讲到一百倍、六十倍、三十倍是非常非常之好的收成。跟住经文讲咩啊？喺第九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其实我哋知道耶稣基督唔系讲紧系撒种，唔系教我哋系做农夫。耶稣基督系讲紧福音嘅传播，就系好似福音落到去好嘅土地一样， 能够是有咁好嘅收获，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你听得明嘅话，你好听啦，你会系结果果子。嗱，我哋见到比喻当中有好多系代表性。撒种嘅人系代表边个啊？种子系代表乜嘢啊？泥土又系代表乜嘢啊？我哋先睇睇撒种嘅人。在今日的经文第一个是比喻入面没有讲到哪个是撒种的人，但若果我们看第二个比喻，就是下个礼拜要跟大家讲麦子和皮子的比喻。经文讲得很清楚，马太福音13章37节说，撒种的人，撒好种的人就是人子，就是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我亦都系喺度上一次同大家讲天国比喻嘅介绍嗰阵时，话马太福音13章嗰8个比喻好精彩，有个首尾嘅结构好精彩，所以知道系8个唔系7个，而且每一个嘅比喻嘅主角都系耶稣基督。所以若果耶稣基督系主角嘅话，今日撒种嘅人应该亦都系耶稣基督。另外有一样好有趣嘅，就係我哋知道好多呢啲比喻都係有关农业，有关打鱼，因为呢啲係当时以色列人好熟悉。讲到农业嘅比喻，好多时就讲起撒种㗎喇。有今日嘅撒种嘅比喻，下一次有撒呢个好种麦子嘅比喻，有撒芥菜种子嘅比喻。若果我哋知道个种子代表乜嘢嘅时候，我哋就会好容易係掌握到经文的重心，知道经文究竟是讲紧乜嘢嘢。今日撒种嘅比喻嘅种子就系代表福音。等阵会同大家分享有几节嘅经文，我哋见到点解我哋话种子系代表福音。所以今日系代表福音，神话语嘅领受，嗰啲接受神话语、接受福音嘅人就系神嘅儿女。那些不接受的就是恶者，就是撒旦的儿女。下一次跟大家讲的就是麦子和皮子的比喻，又是讲撒种，但是今次的种子就不再是代表神的福音，是代表人，是神，是耶稣基督，是撒了些麦子的种在田里面，撒旦亦撒了皮子的种在田里面。这两种是代表不同的人，麦子是代表属神的人，是神的儿女，皮子是代表是属撒旦的人。所以下一次会跟大家讲的是天国和世界的关系，是属神的人和不属神的人的关系。这个下次先跟大家讲。我们说种子是神的话语，为什么？因为马太福音13章19节、马可福音4章14节和路加福音8章11节、同一个比喻，但是三个福音入面讲都话俾我哋听是代表是神的话语。另外我哋见到神的话语同种子真係有好多相似嘅地方。第一点就係神的话语好似种子咁能够系赐生命。种子是不是能够赐生命啊？你见到一棵植物是由个种子度是发出来。神的话语可以赐生命。雅各书1章21节说，神的道是栽种的道，是能够灵魂的道，是赐人生命的道。第二点，神的话语是需要受过栽种同埋是晓冠才是能够是成长。记唔记得喺度哥林多前书3章6节，保罗话保罗系栽种嘅，边个系晓冠噶？阿波罗系晓冠，然后先至有成长。第三样相似嘅就系种子系能够结出果子，神嘅话语一样系能够系结出果子，就好似哥罗西书系1章5至6节所讲，神嘅话语系能够结出美好嘅果子。最后一点就是神的话语和种子一样是这么有力量。 喺度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讲到神嘅话语好似一把两刃嘅宝剑，好有力量，好有威力。喺度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十一节讲到神嘅话语系唔会徒然而返嘅，一定会收到佢系本来嘅后果，唔会徒然而返。种子有冇力量啊？你有冇见过喺红毛泥石屎地有一条裂痕？走咗粒种子入去，慢慢粒种子点啊？开始发芽生，连红毛泥石屎地都会俾佢爆开。那个威力系几大啊？就好似神嘅话语一样。另一样相似嘅地方我冇写落嚟，就系神嘅话语同埋种子都系一样啦。种子我哋唔能够做粒种子出嚟，你只能够系有收成嘅时候有种子，你就攞去撒，系嘛？攞去撒出去。神的话语都是一样的，不是你和我去做神的话语出来。神的话语是圣经里面，不是说我们想自己的福音出来，不是我们自己想神的话语出来，已经是在圣经里面。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将神的话语撒出去，就好像种子一样，将这个好消息撒出去，就是我们的王，虽然他现在不在，但他有一天会回来。而家系每人心入边嘅国度，我哋要邀请更多人嚟到系信主，嚟到进入呢一个神嘅国度。将来呢位王系会真真正正咁嚟到世上，嚟到系掌管全个世界。泥土又代表咩呢？喺度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至到二十一节讲得好清楚，话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这里讲的落到石头的地上，那种土地上就是好像心没有根，所以这里见到个关系了，石头地和个心。又如果是好的土地呢，路加福音八章十五节话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又有没有见到这个土地和心的关系？所以土地是代表心，是完全没错。还有一样东西很有趣，我们香港人成日都说，哎呀地底泥啊，贱过泥啊，是吗？很卑贱的个心，那个泥土，心都是一样。你睇下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讲咩啊？人嘅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唔知道人哋嘅心谂乜嘢，我知道我自己嘅心系谂乜嘢。我知道如果我唔系被神救赎，唔系接受福音，我唔会系一个好人，绝对唔会。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嘅心入边谂乜嘢。每一个人都系。圣经话心，人心是诡诈。罗马书三章十一节至到十二节话，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二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一个都没有。那你话又话传福音，又话播种，又话叫人信主，怎信啊？个个人的心都这么坏。能够相信是圣灵的工作，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八节讲得很清楚，要叫世人，那些圣灵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当我们听见福音那件事，圣灵就会感动我们来到接受，来到是为自己罪，来到是认罪悔改、责备自己，我们才能够真真正正是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今日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听，当这个种子撒出去，当这些种子接触到我们的心，圣灵感动我们去接受那件事，是有四种不同的反应。这四种不同的反应是用四种的泥土来到代表。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一种的反应会是怎么样。第一种的反应我叫它做漠不关心的回应。这个反应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好像种子是落在路旁的一样。其实你注意的话， 泥土是一样的，泥土就是卑贱的，泥土就是人心。但是这个泥土的状态四种都不同，有四个不同的状态，一样的泥土。第一种就是在路旁，是被人踩到实晒，又干又硬，种子是不能够入到去这个泥土里面。旧约叫这些人做硬颈的人，听了道之后不能够进入个心里面，听不入，不能够明白。于是怎样？于是雀仔是飞来，是吃尽了。这个就在这里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九节说，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杀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杀在路旁的了。飞鸟是代表是 恶者，代表是魔鬼。当我们不听见福音，不去接受的时候，撒旦就会来蒙骗我们。这个亦都是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所讲，此等不信之人，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这个所谓世界的神就是撒旦，被他蒙骗了。怎样蒙骗啊？你说箴言讲得很清楚，是有愚妄的人，所谓愚妄的人，他们是讨厌智慧，讨厌神的话语，他们说世界上是没有神。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去跟人传福音都见过这些人，没有神的，你不要跟我说，我不相信有神。就算信有神，那些人会怎么说？为什么我一定要信你的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真神？这么多宗教，佛教、回教、佛教都好，为什么我要信你那个神是唯一的真神？有没有听过？所有宗教都一样，这些就是撒旦的蒙骗。撒旦还有蒙骗是怎么？教我们骄傲，为什么要认做罪人？你好人一个，你有什么罪？为什么基督教要说你是罪人？你没有罪，不接受。我刚才都讲过了，是吗？要种子深入我们的心，让圣灵感动，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说健康的人是不需要医生的。耶稣基督说我来召罪人，我不来召义人。但是刚才才见过经文，有没有义人的？没有义人。个个都需要福音，个个都需要耶稣基督，但是不是个个都会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在这里以弗所书四章十八节说，他们心底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这些人的心很硬，令到我想起出埃及记十灾。记不记得法老王啊？见到了一灾、二灾、三灾，他心里面是坚硬，神就令他更加硬，更加硬心。我们永远是与神是合作的，当我们软化我们的心的时候，神会软化我们的心。当我们使到自己的心刚硬的时候，神会令到我们的心更加刚硬。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微信的朋友，我们是要求神软化我们的心，才能够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好了，第一种的土地就是那些很干很硬，那粒种子入不到去。第二种的土地我叫它做快而肤浅的回应，是土浅的石头地。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至到二十一节，或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为道受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嗱，呢度所讲嘅系嗰啲人听咗福音之后，立刻就好欢喜、好快乐，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救主，甚至佢哋可能好感动。声泪俱下，甚至在报道会举手是举得最高的那个。 但他们没有想清楚，他们没有是计算到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代价。就是好像粒种子是落在一个很浅的土地的石头地一样，下底有石头。由于水是 trap 住在那里，好是滋润有水分，很快就发芽。因为不可以向下走的时候，就唯一是向上飙。外表看起上来这种人很虔诚，很信主，但是昙花一现，是得个外表。他们是感情用事，一时的冲动，亦都可能是见到隔离的人信主，所以他们又举手信决志，而不是真的相信。经过三个月，经过半年之后，就怎么样？冷却了。我们广东人说有头威就怎么样？没尾阵。我们刚才讲过，真真正正要接受福音是怎么样？粒种子一定要深入的心里面，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认罪悔改，才能够真真正正是成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有块石头挡住的话，这粒种子不能够深入个心入边，不能够真真正正的认罪悔改来到相信耶稣基督。就是好像耶稣基督说，这个房屋是起在度沙土的上高，外表看上来很靓很宏伟，但是没有根基，经过雨淋，经过水冲，经过风吹，就怎么倒塌了，倒塌了。经文说什么？当有患难有逼迫来到，他们就跌倒。这里讲患难，这里讲逼迫，未必是不好的，可能是好事来的。有时有人见你决志信主之后，就会怎样？叫你说，哎呀，你回来敬拜啦，你回来跟我们一起查经啦，你回来主日学，回来团契，你回来学做门徒，一起祷告。哇，你说乜咁多嘢㗎？我以为决志信主就是这样的。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相信，这一切他们会觉得是一种负担来的，不是不好的东西，这一切都是好的。但是当一个人不是真正相信的时候，这一切都变成了负担。就好像经文所说，日头一出来就怎样？就晒干了，那棵植物就枯干了。日头对植物好不好的？日头对植物绝对是好，植物是需要叶绿素的嘛，是吗？但是如果你那棵植物是没有根的时候，你日头一出来一晒就不行了，就干了了。所以我说这些逼迫未必不是不好的。这些所谓的患难逼迫其实有时是好。但是当然亦都是有反面的逼迫。我们知道基督教时时都被人是歧视。就算在美国是很被人歧视的。所以有人发觉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你是会受到真正的逼迫和真正的患难。但是逼迫和患难对基督徒来说不是一件坏事。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能够分出真的基督徒和假的基督徒。假的基督徒我们见到太阳一出来怎样？枯干或者是跌倒了。真的基督徒呢会令你是更加是完美。你看下罗马书五章三至到四节。经文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年，老年生盼望。对一个基督徒来讲，这些逼迫这些患难会使到他更加的完美。有人可能说，死啦吓，好像你在讲紧我，好像我心里面有些石头，怎么办？那么要求神能够是将这些石头拿开。好像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节说，我也要赐给你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这个正如我刚才所讲，好多时我哋系，我唔应该话好多时，我应该话永远系与神合作。当我哋肯软化我哋嘅心，神软化我哋嘅心。当我哋系心硬，神系会令到我哋更加心硬，好似法老一样。 当我哋发觉我哋嘅心入边有石头，如果我哋肯求神去拿开嘅话，神系一定会听我哋嘅话，拿开我哋心入边嘅石头。嗱，呢一个就系第二种嘅土地。嗱，第一种系咩啊？硬到直情连种子都入唔到，听福音都听唔明白。第二种呢？第二种系好浅嘅土地，能够入去，能够发芽，但系因为有石头阻住，系唔冇一个好嘅根嘅系统，以致好快就枯干。第三种，我叫佢做不能专一嘅回应，系喺荆棘嘅地入边。经文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二节，话撒在荆棘里，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嘅思虑、钱财嘅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嗱，头先讲过，其实嗰三种嘅泥土，呢三种嘅泥土讲咗嘅，都同种子系有接触嘅，唔系话同种子冇接触嘅，三种都有，不过一种硬，唔能够入去；另外嗰种系好浅嘅土地，冇根；第三种咧，都有同土地接触，但系系有杂质，系有系野草，系有荆棘。呢啲人系追求俗世，仲系继续追求名利、事业、金钱、房屋、汽车、物质嘅一切，就系好似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话：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嗱，呢度所讲嘅唔系话钱财系万恶之根，系贪财嘅心系万恶之根，万恶之根。耶稣基督亦都同我哋讲，一个基督徒系唔能够系侍奉两个主人，唔能够侍奉马门又侍奉神，唔系会护一个系爱一个，或者系重一个轻一个。喺度约翰一书，使徒约翰又提醒我哋，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话：不要爱世上嘅事，人若爱世界，爱父嘅心就点啊？爱父嘅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美国嘅农业处好有趣，美国嘅农业处佢系揾到可以控制系野草嘅办法。佢话你将系酒精6%嘅酒精加喺水入边，然后将佢淋喺你嘅田里面，你未杀种之前先淋喺你嘅田入边。原来嗰啲野草系好中意系有酒精嘅，但唔好太多，太多啲野草系饮醉酒噶，6% 就啱啱好。佢哋即刻就会飙晒出嚟。到啲野草飙晒出嚟之后点啊？好容易将佢哋一网打尽，然后你可以清理晒所有嘅野草。农业处话，如果你咁样处理你嘅田地咧，有成5年系冇会冇野草。其实呢个好值得我哋去学习。我哋要系清除我哋生命当中嘅杂质。若果我哋有好多系荆棘啊、野草，好多杂质喺我哋生命，我哋系好需要系清理。有人话唔系同我传福音嗰个话，福音系免费嘅咩？白白领受噶嘛？乜你讲到咁多嘢做噶？又话要清理门户，你系咪讲紧个假嘅福音啊？其实回答最好嘅就系用马丁路德嘅一句名言。马丁路德讲咩啊？马丁路德话：我们系单靠信心得救，但得救嘅信心永远不会是单独的。我哋每个人信嘅时候都系因信称义，唔系因为我哋做咗啲乜嘢事而相信。但系信咗之后做基督徒系有好多嘢要做，唔系话我哋要做咗呢啲嘢先至系成为基督徒。接受福音系免费，但系一个得救嘅信心永远唔会系单独。好多嘅基督徒当他们信了之后仍然不能够为基督而活，仍然是为了自己而活。他们很忙，完全是没有时间是给耶稣基督。就是好像荆棘，经文说 将神嘅话语系挤住了，唔能够系结实。唔能够结实嘅意思就系唔能够结果子。我哋每个人我哋都知道，我哋嘅生命当中，我哋系得咁多嘅时间，我哋系得咁多嘅体力，我哋系得咁多嘅金钱。当我哋系用喺其他嘅事物嘅时候，我哋就唔能够系专一咁系向我哋嘅呢位神，就系好似荆棘挤住咗一样，结唔出系果实出嚟一样。嗱，如果大家留意嘅话，头先讲浅土嘅呢个比喻，同埋而家讲嘅呢一个有荆棘嘅土壤，种子有冇发芽？有发芽嘅。OK， 问题系咪真嘅基督徒？唔系有冇发芽，有冇真系咪真嘅基督徒？系点样嚟到断定啊？系睇有冇果子。只有最后一种好嘅土地先至有果子，其他嘅土地都冇果子。嗱，另外有一节嘅经文，我哋见到就系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至到六节。经文讲咩啊？耶稣基督话：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被丢在外边枯干，人拾起来仍在火里烧了。在基督里面的人是多结果子的，但是不结果子的那个枝子枯干了，会拿出去做什么？会烧了。基督徒会不会受审判是被烧的？当然不会啦。所以这里我们见到没有果子的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不要以为发了芽就是基督徒。真正判断是不是真的基督徒是有没有结果实。有人会问的，那这些又说我已经决志信了了，我但是没有果实，那是不是信下我失去了我救赎啊？当然不会啦，一次得救是永远得救。这些人是以为自己相信，但是始终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基督。这个就是分别，不是说他信下突然间是失去救赎，而是他始终未真正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第四种的土地亦都是最后唯一是好的土地，我叫他做真正明白有正确的回应，这个是好的土壤。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三节说，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但我们见到头先三种的土壤都没有结果实，只有这一种是真真正正是好的土壤。头先见到有人好心眼不接受福音，我们亦都见过有人三分钟热度，但是很快就没了，因为他们未是真正悔改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我们亦都见到有些人是好像个地有荆棘咁，是没有生命的改变，继续是追求俗世，这个亦都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当耶稣讲这些比喻的时候，你有没有发觉这些这样的 case 都是什么？都是预言来的。耶稣在讲紧二千年前讲紧教会时期会是怎样的，你出去同人哋传福音，你会见到啲乜嘢人啊？有啲心眼嘅，有啲系三分钟热度，有啲系仲被系世上嘅俗世嘅嘢缠住。呢啲全部都系预言嚟嘅，但系全部中晒。你见到耶稣基督嘅预言系有几厉害？真正好嘅土壤就系嗰啲系掘松咗，种子系能够深入去。是能够有个好的根扎根，是没有其他的杂质和这棵植物来到争取太阳，争取水分，争取是营养。 咁你话有啲乜嘢嘅果子啊？圣经入面有讲好多唔同嘅果子。最熟悉嘅系咩啊？圣灵嘅果子。加拉太书系五章二十二节，好多人都识念噶啦呢节经文，系嘛？有啲咩果子啊？圣灵所结嘅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有呢啲果子。但系你要注意，呢啲果子系长久持续嘅，唔系话有时有时冇嘅。唔系话个个顺差你意嗰阵时，咁你又点啊？咁你就喜乐，你就忍耐，你就良善，你就温柔咯。啲人唔顺你意嗰阵时，咁你点啊？咁你咪唔喜乐、唔忍耐、唔良善、唔温柔咯。唔系时有时冇噶，因为如果系圣灵结出嚟嘅果子，圣灵喺你入边，应该系持续长久。你自己结出嚟嘅，咁你就有时有时冇。仲有呢，仲有是公义的果子。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一节、雅各书三章十八、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都有讲到是公义的果子。公义的果子就是有好的行为。又有人问的了，刚才我讲过的了，又有人说、你又说是靠行为，刚才不是说不是靠行为得救的咩？这样是的确不是靠行为得救的、有经文的，是吧？我们见到以弗所书二章八至九节，个个又是很熟悉的了。很多时呢，一话要行为呢，啲人就答呢节经文出来的了。为什么要行为啊？明明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清楚了，是吧？明白晒了。不是出于自己，不是出于行为、不可以夸口、最喜欢这节经文。但有没有读埋二章十节？二章十节讲什么？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是啊，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恩着信，完全不是靠行为。但是信了之后怎样？要结实，要结果子，我们要是有好的行为。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讲是公义的果子。第三种的果子是福音的果子。我相信其实这一节的经文所讲的未必是头那两种的果子。最重要的这节经文所讲的是第三种的果子。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一个耕种的比喻。耕种的比喻告诉我们听，好的植物是会有果子。有果子之后怎样？果子里面又会有种子。你又将这些种子撒出去。这些就是所谓是福音的种子。正如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三节所讲，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你们中间得些果，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得些什么果子啊？在你们的当中可以传福音，令人信主，那就怎样？得到福音的果子。我相信这个比喻里面所讲的果子，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这些福音的果子。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好像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第一位撒种的人，亦都好像是使徒保罗，我们要跟住是做撒种的人。今天跟大家讲是天国的比喻，撒种的比喻已经是讲完了。但我们上一次亦都讲过天国的比喻，马太福音十三章是有个首尾的结构，给我们看到是有八个比喻，不是七个。一般的牧师都会说你听是七个，其实是八个。今天所讲的是天国的信息，是怎样来到接受真理，有些什么人的反应来到接受真理。在这里第八个信息，第八个比喻，亦都是天国的信息的比喻，但是这个是真理的颁发。第一个的信息，我们今天的信息是领受，是不同的泥土， 人哋听咗信息之后有啲咩嘅反应。第八个比喻系讲颁发，耶稣基督教门徒点样将佢嘅话语搬运出去，就系好似喺度货仓入边取物一样，有攞啲新嘅，攞啲旧嘅出去传。嗱，呢个去到第八次啊，先至会同大家讲系呢一个比喻。我哋一起嚟睇睇，究竟我哋今日睇完撒种嘅比喻，学到啲乜嘢嘢？我觉得有三样值得我哋系观察自己。第一点就系我哋要检查自己嘅泥土。这个最主要嘅都系未信嘅人。我哋讲过四种泥土当中，只有一种系完全系种子唔能够入去，系听唔明白嘅，系硬嘅，心硬嘅。若果我哋喺在座有系未信嘅朋友，希望你系能够系求神系打开你嘅心，软化你嘅心嚟到系接受福音。第二点系要系检查自己嘅果子。嗱，头先亦都讲过，一种系唔接受果子，但系有三种都接受咗果子嘅。唔系，有三种都接受咗种子，但系唔系三种都有发都有呢个结果实，只有一种有结果实，其他嘅两种都冇结果实。所以我哋每个人都应该系检查自己有冇果子。耶稣基督是检查果子的。我们情愿自己检查好过将来耶稣基督来到检查。耶稣基督是会检查的。我们见到他在世的时候，他去检查无花果树有没有果子。无花果树我们知道就是代表以色列。当无花果树是没有果子的时候，整棵无花果树都是枯萎了。我们要自己来到检查。经文讲得很清楚，真正的基督徒一定有果实的，不理你是100倍、60倍、30倍是一定有的。而在这里约翰福音15章我们都见到，没有果实的不是基督徒，因为会是拿去被火烧。当我们没有果实的时候，我们就要走去 step 1， 来到检查一下自己的土地。是不是我们的土地下底是有石头阻住我的根，不能够是向入身，那个福音不能够真的深入我的心里面。不是我当时接受耶稣基督，不是真正认罪悔改，不是真的受圣灵感动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不会太迟的。我们仍然可以是认罪悔改来到接受耶稣基督。又或者你是不是生命当中有很多杂质，很多荆棘，很多野草，好忙，忙到你根本冇时间系专一系向呢位神。你可以系清除呢啲嘅杂质。第三样我哋见到系播种子，我哋唔好系灰心。好多时我哋系请弟兄姊妹出去做报道或者系传福音，第一句会点讲啊？弟兄姊妹，哎呀我唔得嘅，哎呀我唔识嘅，哎呀我冇咁嘅能力。今日嘅比喻应该俾我哋有好大嘅鼓励。因为点解呀？因为个责任成功与否唔系喺度撒种嘅人身上。如果你留意经文嘅话，唔喺撒种人嘅身上，亦都唔喺种子嘅身上。我哋头先话过，种子系神嘅话语，唔系我哋自己创造出嚟嘅呢个福音。这个话语不是说我们自己想出来，我们是将神的话语照样播出去，就好像粒种子一样。所以问题不在种子上，种子是神的话语没问题。问题亦都不在播种的人的身上。有没有见到播种的人啊？是这样播，有些在路旁，有些在浅土地，有些在荆棘地，有些是好的土地。个责任唔系喺度播种嗰个人嘅身上，系接受嘅人听咗个道有啲乜嘢嘅回应。所以我哋唔使惊，话我哋唔识走去传福音，从来冇话过有唔同嘅方法。呢种好嘅就100倍，呢种冇咁好就60，呢种更加差啲就30。唔系噶，系咪冇咁讲嘅？系攞出去系咁杀噶咋？ 你永远你唔知道你会遇着个边个，你可能会遇着个心硬嘅，你可能会遇着一个系三分钟热度，你可能遇着一个永远都系亡国不忧，唔会系向住主，但系你有机会，你会杀喺度好重嘅上高。当你越杀得多嘅时候，你就越有机会系接触到好嘅土地。喺我结束之前，我想再讲多一样嘢，就系以色列人嘅农夫，当佢哋耕种嗰阵时，佢哋未必系先爬松嘅地，然后先至杀种。佢哋有时系杀咗种之后，然后先至去爬松嘅地。所以代表乜嘢啊？当我哋去传福音系碰门钉，人哋唔接受唔听嘅时候，你唔使惊。只要喺被恶者被飞鸟嚟攞走呢一粒种子之前，有人再去爬松个地，仍然呢个人都系能够有机会系得救。所以我哋出去传福音一啲都唔使惊。愿神祝福佢自己嘅话语，让我哋一齐低头祷告。主，我哋感谢你，感谢你系俾我哋系有马太福音十三章撒种嘅比喻，我哋见到系有唔同嘅泥土。愿我哋都系学习，有系几样事。我哋首先系检查自己嘅泥土。如果我哋系未信嘅人，愿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呢个心，系向神祷告，求神嚟到软化我哋嘅心，以致我哋系能够接受福音，成为神嘅儿女。若嗰啲我哋已经系接受咗福音，我哋亦都系需要去检查我哋嘅果子，因为圣经话俾我哋听。一个真正相信的基督徒是一定有果子。如果我们发觉我们是没有果子的时候，我们需要再去检查我们的泥土。是不是我们的泥土当中有石头，以致这个根不能够是深入，以致我们是不能够是真真正正地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又或者是不是我们的生命当中仍然有很多俗世的字是缠绕着我们，以致我们不能够是真真正正专一地来到相信。主啊，我们亦都是感谢你给我们有很大的鼓舞，知道去 传福音去播种不是单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只要我们是落力地去播种，个效果完全都是不是我们的操作当中。我们可能是会遇着心硬的人，会遇着是三分钟热度的基督徒，会遇着是亡国不忧不能够专一的基督徒，但只要我们继续去撒的话，我们一定是会碰到是好的土地。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来到是广传福音，成为一个蒙你喜悦的儿女。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